最好从下一秒。 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忍不住回望，

281公里的出宫不向前走，走的我觉得不寂寞，不寂寞。 115度，北纬39度，调频96.9兆赫，北京经典调频，你的记忆，你的调频。 Tonight.

没感觉，灰色空间，我是谁？记不得幸福是什么滋味，无路可退，你是谁？怎么为我流泪？选择不恨，带着平静走远，醒来后也还是长夜，灰色空间，我是谁？记不得幸福是什么滋味，无路可 呼吸，慢生活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自在生活。 这一天，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想起的温柔，满眼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你和我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人有多痛，苦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得太浓。 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满天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不明的闪电，相信那一天你我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的时间，的转眼，你手里有多痛，你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深情只是古老的传言，你手里有多痛，都有多浓，让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星星月亮如何，云转天空为何灰暗，原来一切不是空想那么简单，每个梦里找寻答案，多么失望，也许好梦一场，也许左右为难自找麻烦，就像进入危险地段才发现不可以转弯，让自己快乐其实不困难，不相信谣言，只要做回自己，不管怎么样，就算是一样简单，不管快乐不快乐，就算白天夜晚在变换，我还是要跟着梦想一起成长，也许好梦一场，也许左右为难自找麻烦，就像进入危险地段才发现不可以转弯，让自己快乐其实不困难，相信谣言，只要做回自己，不管怎么样，就算角色交换，我还是一样坚持。相信天 单。 假装自己一切改变。

瞬间什么浪漫都死掉，哭泣哭泣白头偕老难见到，睡觉起床慢跑洗澡下班睡觉，谁比谁好天差了多少，迟早都要向上帝报道，既然坏的统统改不掉，让你思考都说不了笑，咯叽咯叽数数钞票，永远都比标签少，宁可把一年还要塞到爆，估计估计什么病都能吃药，好管好吧，自我慰劳，工作垮掉，谁比谁好能找到多少，迟早都要向上帝报告，既然坏的统统改不掉，让你思考，我们都好慢慢的失掉，用电飞沙南方的快乐，已经铸造地球的泥沼，用尽思考， 太空也就没有好朋友，相爱不肯拥抱，仇恨记得太牢，也许的情调是什么面貌，好像知道难得的 谁比谁好能扎到多少，迟早都要向上帝报道，既然坏的统统改不掉，用你思考 Let's wake up in the morning, Let's go to bed at night, Let's make it in the big sunshine, In the day and the light, Let's bury all the hatchets, Let us get along Say we say how the time for show to talk for you to show me for now to run by the don't get to go don't miss the girl woman though how the man the shirt now don't get they shot but not a body but it did to talk it show 气息够了没有？够了没有？

经回到过去。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